第111集，真正的我要你的全部。温小慧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身体不住地向后缩去。突然，那司机猛地从衣服里掏出一把枪，毫不犹豫地朝着保镖放了一枪。啾的一声响，保镖瞳孔剧烈收缩，扑通一声歪倒在地。创口没有血，但他半身都无法动弹，是麻醉枪。另外一个人反应过来，扭身就往门口跑，司机冲着他的背影来了一枪，将人放倒在地。变故来得太快了，温小辉猝不及防，怔愣地看着他们。司机走过来，对着保镖又补了一枪，然后掏出了匕首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温小辉。 温先生，他是哪只手打伤了你？ 温小辉呆若木鸡，还没回过神来，司机翻过保镖的左手腕，一手捂住他的嘴，一手将匕首刺入了他的手腕。保镖的身体如濒死的鱼一般打挺，剧烈颤抖起来，刀子入肉后又旋转一圈，直接将手筋挑断了。司机把刀子在保镖的衣服上蹭了蹭，站起身。 应该是左手吧，他是左撇子。 司机走了过来，切断了绑着温小辉的绳子。 你是？ 司机没有和他废话，拉着他走出了公寓，飞快下楼，冲出了小区。一辆黑车刚好开了过来，司机将他塞进了车里。温小辉的大脑刚刚转过筋来，回想起刚才的一幕，他吓出了一身冷汗。 你是什么人？ 负责保护你的，如果你没有自作主张，就不会受伤了。 是洛毅派你来的？ 司机点点头。 你要带我去哪？我不要去见他。 他叫得太用力，以至于牵动了鼻子上的伤口，疼得他眼泪都落了下来。 去医院。 温小辉握紧拳头，无力地靠回了座椅里。车果然开到了医院，温小辉被早就准备好的医护人员架入了手术室。直到他被注入麻醉，昏昏欲睡之际，大脑在最后的清醒一瞬才意识到他脱险了。麻药过劲儿后，温小辉从昏睡中醒来，剧痛还是不依不饶地缠着他，但他感觉眼睛稍微能睁开了。看着入目一片令人不安的白，他知道自己在医院。他的鼻子做完手术了吗？他毁容了吗？他下意识想伸手去摸鼻子，一只手突然抓住了他的手腕，他扭头一看，正对上罗瑞眼泪汪汪的脸。 刚做完手术，你别碰。 温小辉眼圈一酸，眼眶顿时激起了两滩透明的液体。 别哭啊，容易感染。 温小辉撑着身体坐了起来，含泪看着罗瑞。 我的脸怎么了？我的鼻子怎么了？ baby，你别怕，鼻梁骨已经固定住了，能接上的，等长好了就跟以前一样了。 真的吗？ 真的，真的是真的。 罗瑞怕他不信，点头如捣蒜。 医生就是这么说的，比这粗的骨头断了都能长好，你的怎么就长不好？放心吧，没事的。 罗瑞抱住了他，使劲揉着他的头发，泣不成声。温小辉缩进他怀里，那单薄的胸膛却给了他最需要的温暖的慰藉。他的脸很疼，但心疼更胜万倍。他觉得自己正在经历一场不会醒的噩梦，无论他怎么叫嚷挣扎，都不能被拯救。他对洛毅的恨镶嵌在每一丝疼痛中，愈发的刻骨铭心。 小辉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洛毅说你碰上个抢劫的，我不相信。你失踪了三天呢，我们都报警了。 温小辉身体直抖，光是听到洛毅这两个字就足够他心间发颤。 我妈呢？她 知道我受伤了吗？ 洛伊通知我来医院之后，我看你伤得不重，就骗了他，说你是喝多了，手机丢了，现在你在我家呢，他就放心了。 温小慧松了一口气，罗瑞永远最懂他，最为他着想。冯月华正在欢天喜地地筹备婚礼，这个节骨眼上他不想增加更多不幸。他也不知道如何解释自己失踪了三天和断了的鼻梁骨。他应该听冯月华的话，一开始就远离洛伊，远离那个怪物。现在他既不想也不敢面对冯月华。 小辉，你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不是跟洛伊有关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 我不能告诉你，你也别问了。但你从今往后再也不要跟洛伊有任何接触。他是怪物，是魔鬼，是畜生。 温小辉咬紧牙关，恨不得能嚼洛伊的肉。罗瑞浑身一震，心痛难当，只能更加用力地抱紧温小辉。 好，咱们再也不理他。 罗瑞不敢去想温小辉失踪的三天都经历了什么，但他知道温小辉毁掉的不仅仅是鼻子，他内心的某一处也彻底崩坏了。他心中洒脱的、开朗的、自我的、无畏的温小辉被洛伊毁了。温小辉在医院里待了两天，罗瑞也陪了两天。温小辉骗冯月华说自己出差了，得两个星期才能回来，他希望到时候他的鼻子能稍微消肿了。出院的那天，罗瑞起了个大早来接他，却堵在了路上。他发了条短信过来，配上堵车的图片，看上去真的是一尾长龙。温小辉回了消息让他慢慢来，他穿好衣服坐在床头，抓着手机的手紧了又紧。他还是忍不住打开浏览器，在搜索栏里输入了长虹集团。他想知道洛伊牺牲自己换来了什么。王爷还没跳转，病房的门就被推开了。温小辉猛地抬头，对上了一双漆黑如墨、平静如水的眼眸。他的心脏瞬间被揪紧了，寒意顺着血管蔓延至全身，令他僵硬，令他恐惧。 洛伊。 洛伊关上了门，目光在温小辉脸上逡巡。 应该把他两只手都废了。 如果不是鼻子刚动过手术，温小辉不知道自己此刻的表情会有多狰狞。他握紧了拳头，呼吸一下接着一下异常的粗重，眼刀子恨不得化虚为实，切割洛伊的皮肉。洛伊走了过来，温小辉猛地站起身，抄起暖水壶朝他砸了过去。洛伊侧身闪过， 别牵动伤口了。 洛伊。 温小辉没有想到这么快就会又见到洛伊，他还没有做好准备，憎恨和恐惧快要将他淹没冲倒，他恨不得能立刻消失。 长虹股价大跌，被套住了，那个人被证监会举报，已经被拘留了，但他在申请保释，可能很快就可以出来，所以我们都不太安全。你就不要去罗瑞那儿了，会给他添麻烦。我来接你回家，会有人24小时保护你。 罗毅，个畜生，你怎么不去死？ 罗毅的身体微微一颤，轻轻咬住了嘴唇。他抬起头来，目光冷凝而坚定。 小辉哥，让你受伤是我的错，虽然是计划外的，但确实是我考虑不周。你的伤可以治好，后续可能还需要做几次修复，但不会影响外貌。 温小辉双目血红，这一刻他觉得所有语言都是苍白的，他无法表达出他全部的愤怒和憎恨。洛伊的脑回路跟他好像不是一个世界的，这个人怎么还有脸站在他面前呢？ 洛伊凝望着温小辉，将他每一丝仇恨都收入眼底。他的心脏传来不可名状的痛楚，令他有些不知所措。他忍不住走了过去。温小辉猛地后退数步，眼中充满了恐惧。没错，毫不掩饰的恐惧。洛伊怔住了，脚步灌了铅一般的沉重，怎么都迈不出去了。 我不想再见到你，你和那个该死的程星，你们之间的恩怨从来跟我就没有关系。是我瞎了眼，是我傻逼。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认识你。滚出去，再也别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滚出去！ 洛伊闭上了眼睛，在睁开时眼神恢复了一贯的冷静。 小辉哥，你现在需要我的保护，我不能让你回家。你想给家人朋友带来麻烦吗？ 这个…… 很抱歉，我一直在骗你，你的单纯超乎我的想象。最开始我想从你身上得到的只是那笔遗产，后来我想要你的笑容，你的关怀，你的身体，然后是你的心。 洛伊将温小辉逼在了墙角，轻而易举地伸手接住了温小辉挥出的拳头。他俯下身，将人困在自己与墙壁之间，深邃如海的眼眸一眨不眨地盯着温小辉。他的声音不疾不徐，却直击人心。 你曾经问过我很多次，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我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看到的就是真正的我。真正的我要你的全部，哪怕你恨我，也别想离开我。